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88章，呢一下发生得真系太快啦！喺我跌落去嘅呢一瞬间，身边啲人甚至都未嚟得及拧转头，跟住我就听到砰一声嘅闷响，眼前一黑，好似系嗰个棺材盖冚咗起身。即使我而家戴住防毒面具，亦都依然能够清晰咁感觉到棺材里边陈旧腐败嘅嗰啲臭味。我而家心知道啊，真系弊啦！喺我跌入咗棺材之后，我乜嘢都唔理，当先啊抬起只脚系咁踢个棺材盖。我个体力嘅向嚟都唔细嘅，细个嗰阵时喺工地上面做工，后嚟又上山下乡去倒卖山货。即使后嚟做生意，每日都喺度推杯换盏，但系我从来都冇忘记锻炼身体。我嘅呢一脚使出咗十分嘅力度，成个棺材盖俾我踢到砰一声嘅闷响，俾我呢个临门一踢，啱啱合上个棺材盖又被顶出咗一条嘅裂缝。不过呢只棺木都唔知道系乜嘢材质嘅，非常之沉重。我呢一脚虽然系将佢踢咗起身，但系都冇完全将佢踢开，瞬间又被压翻转头。借住呢个瞬间嘅空隙，我发现咗一个令我心惊嘅现象，因为透过呢个棺材嘅罅，我睇见棺材外边系冇人。我俾我拉入棺材，到我踢棺材板呢个过程，我反应系非常之迅速嘅，我可以打包票啊，绝对唔超过十秒。但系就喺我入棺材之前，顾文敏啊、豆腐佢哋都企喺个棺材边噶嘛，佢哋点可能喺十秒之内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呢？按照正常嘅情况底下，大家发现我被困咗入棺材之后，佢哋啊应该围住个棺材嚟准备营救我噶。咁佢哋人呢？啲人去咗边度啊？这个咁嘅念头喺我个脑里边一闪过，只系瞬间，下一秒成个棺材又似紧紧咁关埋啦。棺材里边一片漆黑，奇怪嘅腐败味道透过个防毒面具系咁冲入我个脑度。呢个味道啊，好怪嘅，好似系啲尸体腐烂嘅味，又好似系啲木材发霉嘅咁嘅霉味，捞埋一齐好难闻。如果冇面上呢个防毒面具嘅话，我可能真系直接被焗死啊！喺呢个念头一闪而过，突然间嗰一只捻住我只手，竟然从我嘅胸口向我嘅面上边移过去，我心里边并嘣一下。冒起咗一阵不祥嘅预感，呢一下子我先猛然諗起自己手里面仲握住把匕首㗎噃。我当即乜嘢都唔理，即刻伸隻手去屈佢嗰双手，准备呢隻手一移开，我就用我匕首去插落去。点知道呢两隻手力大无穷，好似两个铁箍咁，任我点使力点都挣扎唔到。瞬间嗰隻手已经摸到咗我个面上边，即使是隔住防毒面具，不过我有一种错觉，就是那里是一双布满了尸油的手，就贴在我的皮肤上面，好像抚摸住那样。事实真是过于离奇，棺材里面的粽子竟然会学会偷袭。我猛然想到了一种可能，唔通那几个入了墓室之后消失了的扶桑人，并非是找到了什么秘道，而是被拉入了棺材里面害死了。一想到这个可能，我整身毛管都冻晒，想起了棺材上边的图案，心想这个居然是九具识食人的棺材，棺材上边戴着面具的人物图案是巧合，定是棺材本身就有问题呢？在2000几年前的古人又怎有可能提前在个棺材上边雕刻住我们的造型的？不是，这个真是超出了常识的范围，我甚至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我自己的幻觉呢？ 而家嘅情况我根本上都冇办法諗咁多，諗亦都係徒劳啊。呢一阵间出去先係最重要嘅。下一秒钟嗰一双手又是摸到我嘅面具上边，连除我就感觉到佢将我嘅面具除咗落嚟。一除低面具嘅嗰一瞬间，我第一反应就係呕。冇人能够忍受到呢一种嘅味道，就好似瞓喺个腐尸堆入边咁，除咗啲腐尸味道，仲有一种仲更加难闻嘅味道夹杂喺入边。之前防毒面具系有阻隔嘅，嗰个味道啊仲可以忍受，但系而家当我防毒面具俾嗰一双手除咗落嚟之后，直冲入我鼻嘅呢一阵味，刺激到我嘅喉咙同埋我嘅胃，几乎喺瞬间我拧转头就呕咗出嚟。呢一情形真系有几核突，有几呕心得几呕心。人仲系瞓住就开始呕，嗰啲污糟嘢全部黐到我成面都系。我想停落嚟，但系嗰种味道不断咁向我个鼻里边冲入嚟。哎呀，已经唔系单纯咁难闻啦，而系超出咗人体嗅觉所能承受嘅范围。嗰一瞬间，我不由自主咁焗住啖气。因为我确信呢一种味道，如果我再闻落去嘅话，可能唔单止系呕咁简单，可能真系会直接将我焗死。呢、这个应该唔系单纯嘅味，而呢啲气味就好似同沼气一样，不断咁发酵，最终产生系有毒气体。这个比喻应该就比较恰当噶啦。我忍住咗呼吸嘅时候，嗰一种呕吐感就冇咁明显咯。棺材里面黑蒙蒙，我一刻钟都唔想留喺呢一度。嗰一对手不停咁喺我个面上摸，将嗰啲尸油啊，同埋我呕出嚟嗰啲嘢，全部都查到我成面都系。哎呀，我真系唔知道正常人喺呢种情况下会系咩反应。不过可能同阿豆腐所讲嘅，我已经系一个彻头彻尾嘅变态。喺呢一刻，除咗恐惧同埋呕心，我更加多嘅系想反抗。我唔系坐以待毙嘅人，多年嘅生存经验话俾我听，只有主动出击先可以捉住更多嘅机会。嗰一对手喺我嘅面上边，而家出力咁揿啊，嗰啲咁嘅手指甚至乎想伸入我嘅嘴入边，我死都咬住个牙，感受到我身体下边压咗嘅嘢，我可以肯定。我身体下边扎住嘅系个人，应该就系将我拉入棺材嘅粽子。求先我系一时之间受咗刺激，依家心里边一刻我就谂出咗个办法啦。尸死咗而扑人者为杀，俗称就系诈尸。盗墓嘅行话咧就系硬粽子，而嗰啲无形无质嘅鬼怪咧，我哋就叫做软粽子。据说。硬粽子之所以会起尸，是因为水土的原因。水土深厚，则会生气不散，起而扑人。咁简单来讲呢，就人有人气，鬼有鬼色。而粽子诈尸就是有了人气，受到了生气的打扰。咁呢一股生嘅气，可能是因为当地水土的原因，亦都可能是被活人惊扰。只需要放咗嗰一股生嘅气呢，啲粽子就唔敢作祟㗎喇。咁呢一股生气聚集喺喉咙里面，要搵准个门道就好好对付㗎啫。呢一个咁嘅諗法只係瞬息之间喺我个脑里面闪过。我早就有经验，而家就冷静咗落嚟，亦都唔再徒劳咁去踢个棺材盖。我而係紧紧咁握住把匕首，喺黑暗当中感受住身下边呢个粽子嘅身影，反住手去准备插呢个粽子条颈㗎喇。但係我咁一插，我竟然插空咗，直到而家我先发现嗰个俾我一直忽略咗叫人哋毛骨悚然嘅事情。我而家嘅姿势呢，就相当于扎住一具硬粽子嘅身上，佢就喺我身下边，两隻手就箍住我。按照道理嚟讲，我个头而家应该亦就系喺佢个头嘅上边，甚至乎可以讲啊，我个后脑枕就系对住佢个鼻哥。正常嘅情况底下，我后尾枕应该系可以感觉到人嘅，因为人嘅头系硬噶嘛，粽子嘅头实际上亦都系硬嘅。 但系我咁一插之后，竟然冇插到粽子条颈，我发觉唔妥啦。喺我嘅后尾枕里边根本上就冇咩人头，而系瞓喺一个软淋淋嘅嘢上边，好似系包住尸体嘅皮褥一类嘅嘢。咁佢人头去咗边呢？唔通讲而家压喺我背脊后边嘅呢一具粽子系一个无头粽子？我个心脏而家乒乒乓乓系咁跳，第一反应系唔可能嘅，因为阿爷嘅笔记里边记载得好清楚，残缺不全嘅尸体亦都可能系诈尸变成粽子，但系有三种尸体系冇办法起尸嘅。呢、这个同湘西赶尸里面嘅三不赶系有住相同嘅地方。喺阿爷嘅工作手册嗰度讲，冇头嘅尸系唔可以诈尸，因为佢冇喉，亦都冇嘴，锁唔住嗰啲生气，俾雷劈死嘅尸亦都冇办法起尸。湘西赶尸亦都认为俾雷劈死嘅尸体系阴魂俱散，所以呢系冇办法赶嘅。但系赌斗界嘅讲法就唔一样啦。雷呢系天地之正，有书里面讲雷出神怒，震慑恶鬼，为六气之正。咁啊，俾雷劈过嘅尸体身体里面就充满咗雷气。雷气具体系个咩嘢，我亦都讲唔清楚。反正呢笔记系咁写嘅，有雷气被包咗喺个尸体入边，任何嘅阴阳气呢都冇办法靠近，所以尸体自然就唔可能诈尸啦。咁除咗无头尸同埋雷尸之外，第三种嘅就叫做极刑尸，诸如好似啲错骨扬灰啊，或者生前系受到咗极刑，割去咗耳仔啊，挖咗眼啊，断咗手，斩咗脚，之如此类嘅，自然呢都好难起尸。我而家分明感觉唔到身下边嗰个尸体系有头嘅，咁佢又点可能系起尸害我呢？我敏锐嘅感觉到而家事情真系唔系好妥。不过究竟有乜嘢唔妥，亦冇由得我咁多时间去谂。嗰一双手啊，冇办法伸入我嘅嘴入边，跟住就顺住我个面就向下。喺呢阵时，我乜嘢都睇唔清，面上边全部都系啲尸油同埋啲呕吐物。头先谷埋嘅嗰道气，而家就快就到底噶啦。不过我一谂起要再闻棺材里边头先嗰啲味道，我啊真系唔想唞气。然而就喺呢个时候，嗰双手竟然捻住咗我条颈。呢、这、一个力度之大，令到人可以瞬间擘大个口，突出只眼，唔单止系窒息啊！呢、这、一个巨大嘅力度，等我个喉咙发生剧痛。人喺呢一种时候，就系本能嘅挣扎，我亦都唔例外啊！我一边挣扎，一边手里边嘅匕首就向身下边乱鬼咁笃，身下边嘅尸体啊冇痛觉噶嘛，把匕首笃咗落去，完全都起唔到作用，而我又揾唔到佢条颈。喺绝望同痛苦当中，我心谂：唔通呢一个真系一具无头尸？莫非我今日就要葬送咗喺佢手里边？跟住我又谂到咗顾文敏佢哋，不由得嘅心中一谂。我心谂：如果我出咗事，唔理其他人，顾文敏同豆腐肯定就唔会弃之不顾嘅。但系到而家都未见有人嚟开棺。佢哋必然可能亦都遇难啦！我又谂到嗰个诡异嘅九具棺材，不由得冒出咗一个可怕嘅猜测：唔通佢哋亦都同我咁被拉入咗棺材入边？唔得唔得，我唔能够死啊！第一，我唔想死；第二，我一定要救佢哋。不过我而家都自身难保啦，咁点办呢？之前我系惊嗰一阵味，所以唔敢呼吸啊！而家即使我想唔呼吸都做唔到，我系一边挣扎，一边系承受住嗰一股捻住条颈嘅巨痛。头先谷住嘅嗰一道气，而家都就快到底啦，喺手上边嘅力就越嚟越弱，而我个肺就好似要爆炸一样。